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贝芬。 好，在台湾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阳花学运哈刚刚结束，学生呢退出了立法院之后呢，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大舞台没有让回给立法委员哈，又让给了另外一波反对抗议者。这就是台湾的核能四厂的问题，这么一个在台湾的核电厂它到底要建还是不要建，在日本的这个福岛核电站的事故之后，对于台湾的这个社会心理冲击非常大。好，因此这个核四的问题虽然说也是一个历史的算是遗留的问题，在这一次又获得了新的一个动能。这次的事件直接的出发点是在4月15号前民进党这个主席林益雄发出了一个公开信，是为了合理解决核四的纷争，好让同时落实民主体制。他宣布呢，将从4月22号开始绝食的行动。那4月22号开始到今天，已经林益雄的绝食进入到第七天的时间。同时呢，在上个礼拜呢，马英九和苏贞昌啊，一位是这个国民党的主席，一位是民进党的主席，在马英九的办公室呢，就进行了这么一个公开的电视辩论，时间超过了一个钟头，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通过上个礼拜的这个马苏会哈，我们或者说马苏辩来听一听这个核能四厂在台湾的，至少在政治人物的口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主要的争议点哈又是在于什么样的地方，马英九、苏贞昌在这个辩论当中的表现又是如何，我们先来听一下。 核四这个议题，他们认为的核四应该在完工并且完成安全检查之后，要放置燃料棒之前要经过公投来决定。他这个决定呢，也就是表示说核四完工并且完成安检之后呢，暂时不运转，将来要放置燃料棒要运转之前呢，要经过公投来决定。这个决定呢，跟我4月23号探访林益雄主席的时候，我送了一个卡片给他，上面就是这样写的，大意就是如此。核四啊，经过国内外专家安检完成后，啊，那么由交付全民公投来决定核四的未来。我们的这样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方向呢，跟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一致的。苏主席非常了解。核四这个议题确实是30年了，林益雄先生主张核四公投也有20年了。他当年在台湾全台苦行，希望公投，没有得到社会那么正面的回应。可是当我们去年2月提出核四公投主张的时候，贵党并不是很赞成。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问题，我们等会儿再来讨论。但至少呢，我们两党都赞成公投，所以这点应该是有共识的。那么现在您刚， 我想总统刚才特别引述到昨天贵党立法院党团所做的决议，说正合你意。我也看到媒体报道说他们最后那几个字通过的那个其实是经过你点头的。那我想事实上的运作我们也都很内行，知道贵党一定是这样运作。所以昨天贵党所做的这个封存，就是事实上是封存的这个决议， 我们倒没有用这个字眼， 没有用这个字眼，事实上就是这样。 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就是再继续把它建完。 第一个 完工以后， 完成不是还要完成安全检查？ 对，就是完工以后，就是，安全检查以后不放燃料棒， 暂时不放燃料棒， 然后要公投再这样。 是因为我想我还需要说明一点啊，因为这次这个核能引起社会大众强烈的关心。跟过去啊反核的情况是有一些不同，我想最重要的关键呢，还是在3年前日本的福岛的核灾。那个时候日本不但遭遇到极大的损伤，比起1986年的车诺比、1979年的三里岛都来得严重的多啊。那日本采取的做法也是最激烈的，他在第一时间就把日本54个 机组的核能电厂通通都停工或者停止运转。现在三年过去了，情况如何呢？他会继续做下去吗？安倍政府明确的宣示要恢复核能的运转，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原子力管制委员会，经过一个一个核能电厂的审查，并且跟地方政府沟通之后，来恢复它的运转。 所以我不得不打断你，你如果要引述这些东西， 就是我想你 现在外面哦，马总统，我不得不打断你，因为我想如果要政令宣导的话，现在 不是政令宣导， 连戏院里边都用人民的纳税钱在放，所以总统，你这一些东西，如果你要讲的这些道理，公投以前。正反双方都可以辩论， 我只是告诉你说，现在世界的情况已经变了，倒 不一定， 日本的做法跟过去不一样了。 日本也不是这样，我去年二月才去日本， 他是今年做的决定， 和他们的朝野， 那时候他还没有做这个决定，这是最近安倍政府内阁宣布要恢复核电，这个不是我讲的， 你就举 是报纸报道的， 你就只举这么一个例子。 没有，我还有例子，我还有例子，你愿意听我还可以举。 我想就不必那样了， 那就 现在要解决台湾的核 事，我就告诉你 到底 世界的情况不变，不一样了。大家应该仔细冷静思考一下， 那你 怎么样再走下去，而不是匆匆忙忙的做一个决定。 去年就提出要增加460亿， 现在没有在用预算，现在并没有在增加钱呢。 总统， 哎，苏主席，你也编了400多亿这追加预算呢，还希望如期如职完工呢？你忘了吗？ 总统，你看看现在的情形，所以我 不是看现在，我也要看过去的发展。你不能忘记你过去做决定，现在就完全。忘记了，这也不好吧？ 总统没有忘记，而是 有啊！你每一步都让我感觉到你在忘记啊！ 哎呀，总统，这个今天我不是来和你吵架， 我也没有跟你吵架， 所以 我欢迎你来啊！可是我们要讲事实，要讲道理啊！ 我们来寻求方法，怎么解决这一个核 事？完全赞成。 好，那我是这样啊，总统，您刚才说啊，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听见核事什么股市怎么样怎么样。就因为那样有个大法官解释了，所以就是行政院可以停止预算的执行，但要向立法院报告备询，如果立法院同意了就停止了。所以大法官解释不但对于行政院可以做予以肯定，甚至连路途都讲出来。所以总统，如果你同意行政院立刻可以提议，我相信立法院现在一定会同意，民进党全力支持，相信70%以上的民意会非常高兴，也觉得总统把沿路走来，这两党都有责任，我不否认，但我们就这么走过来，现在我们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这没有谁对谁错，谁该负多少责任，我们一起来解决，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今天 不要把责任推给国民党。 我们今天现在 责任不要推给国民党。 我觉得 四党都是这样通过的。 对不对，总统？ 我们拿资料给你看，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总统？资料我有的是。 那你为什么不看呢？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总统？ 怎么样？ 今天我们来解决问题。 是啊， 不是在讲沿路走来讲历史或者在辩论，我们两个这样不像要解决问题。 不是啊， 所以我建议 不搞清楚不行啊，你因为你的假设有问题。 我觉得总统这样好不好？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公投，就不要再去浪费那么多钱，还要继续新建，还要建完再来核安，啊，都就算核安过了，也必须公投，啥会也要公投，完也要公投，就来公投，好不好？ 不，这个你要了解一点嘛。我刚刚为什么要讲世界趋势，就是因为说，在这个时候做决定啊，可能是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希望大家想清楚，你想想看嘛，三年前发生核灾的时候，日本全国上下都要废核，可是为什么现在一个还颇受人民支持的政府决定要恢复核电？苏主席，这个不是偶然的。 所以你是坚持要核四继续 啊？我们昨天刚讲过了嘛，核四现在安检还没有完成，安检完成之后，我们暂时不运转，要经过放置燃料棒，但是要不要放置我们用公投来决定。 所以 这样子的话呢， 早也要公投，晚也要公投，为什么不现在 就公投？不一样，不一样。你现在如果说核四没有安检完成的话，一个3000多亿的工程就报废掉了，我们觉得不是一个爱护国家财产之道， 我们现在主张的是让它能够新建完成，完成安检，成为一个可运作的状态。但是要不要运作，由公投来决定。 这里来， 是不是公用车？我们可以再讨论。 你还要继续做就对了。 这个苏主席，如果你对 要继续做， 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拼装车的阶段， 总统， 我觉得您应该多看一点资料。哎呀， 我当过行政院长，资料 你知道吗？ 清清楚楚， 当过行政院长，而且追加过预算 呢。所以我特别来，跟您讲， 您那个时候是支持核电继续清建呢、啊， 总统，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整个路走过来，你现在一直要讲谁怎么样， 不 都由你讲。我今天是来解决问题， 我也是啊。 好，那第一。我们就停了，不要再浪费那么多钱。 没有再浪费钱了、啊。 你要完工要 你现在几百亿。你现在意思是要停止安检吗？ 我现在是停建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停止安检？ 停建不是停止安检。 我跟你讲了， 你是完工 后才要 安检 啊，影响太大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停建， 你们上次停建，股市掉了1800点，苏主席，你希望股市这样子跌吗？ 所以你要继续建就对了。 不是， 总统啊，这样吧。公投其实是让民意来决定核四的问题，大家沿路走来，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灾3年来，大家更是看到日本受灾这么惨重后，民意整个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也已经这么清楚的要求停建核四。那现在各个公民团体也出来，昨天在自由广场这个音乐界、艺文界的人士坐在那里，他们说也不走了。而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子争论，我觉得花时间呐、啊、也不好，也不是我来的初衷。我很期待总统您是掌权者，我们是在野党，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总统这件事情，我们找个方法，就让民意来决定。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上个星期五哈，这个上午10点钟，双方呢就在这个买酒的办公室里面啊，讨论了一个半钟头，讨论了一个半钟头，这个真是有一点点这个戏剧的感觉。这个当中，你如果两党之间的这个书面的辩论，通常看上去有的时候还有模有样的， 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国语的这个关系，有的时候经常让人产生一种 弱爆， 让人感觉有点好笑的这种味道哈，这个。双方好像在很多问题上不是在说同一个事情，一度也是被传媒形容为小孩子吵架的一场辩论，但是哈、啊、还是提供了很多不少的信息，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两党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歧在哪里？基本上民进党这边认为就是说马上就应该把整件事情就要停掉，那国民党认为我们至少在马英九说话的这个时候，他认为应该是先把它建完、安检，然后封存，封存之后再公投，后面再用不用是公投的结果来决定，但是似乎双方对于一个是公投的时间点，第二个是这个核四燃料棒要不要放进去哈，要不要先安检还是后安检这样的问题，有一点这个分歧。那这件事情呢，哎，进行到现在，恐怕双方现在出来是因为林益雄一开始要绝食，所以说林益雄一开始又为什么要绝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林益雄他有一个绝食的宣言哈，这个他讲了自己的理由。 我的心情不像你说的那么沉重，我认为我在这一天做一件非常有意义，对台湾可能会有好处的事情，所以我的心情相当平静，并没有沉重的感觉。 但是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毕竟您年事已高。 要为台湾做事情，什么年纪都可 以。先生， 就是因为其实你过去20-30年来都一直在做同样的呼吁哦。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你也曾经在这个地方进食过。那么20年过去，又重回义光教会，有没有什么心里的话或是心里感受？ 是，我非常惭愧，我努力了20年，没有感动我们的掌权者，他仍然非常坚持的要盖一个对我们台湾后代子孙以及现在的台湾人民有危害的核电厂。我非常惭愧，努力了20年， 没有能够感动掌权者，让他们不要再这种为台湾带来祸害的非常非常坏的事情。 好，这个林益雄一个人的绝食行动哈，在台湾又是引发了一场大的辩论。最新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范江泰基哈，应该是在昨天发布了一个决定，说府院党啊，这个也就是基本上是国民党这个现在控制的这个权力机构达成了一个共识，核四的一号机安检之后封存，二号机停工，未来是否运转需经公投决定。这个跟马英九在马苏会当中的强调的立场有一些些不一样。马英九在其实在跟苏贞昌辩论的时候，他的一个立场应该是二号机也要建完才会有一个公投，现在是二号机没有建完就直接已经停工了，所以说看上去我的理解是有一点点让步在这里面。 是，可是你看今天的所有的媒体的风向解读这一遍呢，其实感觉国民党是把这个主动权又拉回到自己手上。嗯，你会看一路上包括在马苏会，我刚刚我们听到其实就比较、嗯、因为我要见你，你觉得我其实我这感觉是被挨打的。 对， 可这时候呢，其实马英九应该说他剩下的两年多的任期、嗯、应该合适这个问题，他不想耗在这个战场上、嗯、因为说真的、哦、说的核四二十多，林雄刚才讲了二十、嗯、年， 对， 说真的我也要感叹，从我踏出社会，我每一次在三 D 这个我都要说，从我踏出社会到我今年十四年了，在还是一样在谈这个话题。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超有常心啊， 他不再只是一个核四单纯的一个可能环保或者一个经济的问题、嗯、他太多的政治的复杂因素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认清楚，非常知道这个东西耗下去对他自己是不利的。他可能剩下两年多任期，他也许他更多的是希望在两岸战场上有更多的历史定位、 哦、真是。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抛出去，好吧，我们不见，你要我不见，好，那我告诉你我安检完我就不见、嗯、那最后我们就是来交给 历史 交给人民或交给下一任来说好了、嗯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球其实等于说我把它丢出去，那接下来的战场应该就在立法院，就是讨论这个公投的这个门槛的一个问题了。 对， 对啊、嗯、好，这个核四哈，佩芬也说了，这是伴随着很多人很长时间的一个记忆的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之前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优瑞流综合台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贝芬。 好，我们看这个核四的计划，其实在1980年代便提出了哈，当时其实应该全世界的在两次石油危机，这个因为中东的局势导致这个石油的大起大落之后呢，也是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当时要考虑到，所以动用这个核能，但是在1985年的时候建在这个共寮这个地方、嗯、共寮是现在大家知道共寮是因为有这个音乐节的关系哈，但是其实我还注意到，其实在很多音乐节的这个边上都有核电厂。之前我去那个哪儿啊，那个春娜， 嗯， 春娜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核电厂，都是在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它要临近这个 海边，对， 要靠这有水进来冷却水嘛，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福岛这个地理位置是有点像的哈。85年的时候，共寮当地民众就强烈反对，当时还是蒋经国的年代，蒋经国就已经指示行政院要暂缓兴建，到92年李登辉上台之后呢，就是批准，批准99年又开始动工兴建，所以核四的一号机在2004年的时候，哎，就是已经进入商业的运转了。在之后呢，又这个行政院宣布停建，被立法院弹劾。哎呀，这个当中这个颠来覆去，到06年又确定说是无法如期完成，要延期到09年，再延期到11年。结果到11年呢，发生了福岛的这个事情，好，政府就决定要是进行检视和补强，结果这个计划就推迟到了15年。那目前呢，又说要进行公投。所以说你看这个计划从80年 见到了今年这个一四年都还只是卡在这边，我觉得要经手这件事情的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应该觉得很头疼。刚才马英九提了3000亿的这个投资价值， 这次是不是就是因为林益雄的出现就导致马英九他后来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完全是这样吗？你看上一次就几十万人反核游行的时候，林益雄他没有出现，他为什么唯独在这个时期他出现了？而且说实话哈，我以前并不知道他过往在历史上他到底有多大的地位，后来才发现原来台湾人是把他当做一个圣雄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而且我现在看那些评论就说啊，他这次有一点点所谓的这个绑架民意的感觉，就说因为他这个人你是有一种宗教领袖式的这种地位存在的，所以一旦他出来，尤其是他以这样的方式绝食，而且是73岁高龄了， 真是 你想万一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说不好听真的是那个什么的话，那可能底下就是会掀起一场革命，他们讲 啊。 但是他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还是说台湾的民众他真的是把自己，你说未来家园怎么样使用能源，这个未来的趋势，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去寄希望于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也说不通。 这个啊，你看我们先来看这个批评啊，林益雄的这个意见，比如说玉木明哈，这个新党的这个主席玉木明说，民主政治不是以死相逼啊，如果说你现在要这样反核的话，那干脆让所有的核电厂都停转好了，半年之后你看看谁还吃得消。台电说了，如果说核四真的不见的话，电价涨10%。这 台电今天总经理已经说了，他说你之前投下去这么多亿啊，我们公司，你马英九今天这么一说，我们已经宣告我们破产了。 哎呀，这个台电好，还有这个台湾的媒体人唐湘龙说，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个戏码，20多年前的老梗啊，他说如果你要这么玩的话，这个在台湾李登辉比林益雄辈分更大，年纪也更大，如果李登辉要去世的话怎么办啊？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不能够光靠你自己的这种绝食的行动来试图 道德的光环 绑架这个民意也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特别公平的一个说法，因为说实话，林益雄在9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么一绝食，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完全的一个投机的一个行为。而且这个人你如果去看历史的话，林益雄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当年的这个林宅血案，自己他因为恐怕政治的这个立场，在台湾党外运动当中的这样的这个参与，付出了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家里这个家中的老母，包括双胞胎这个 女儿， 好，都是惨遭杀害， 7岁大 啊，惨遭杀害，所以付出了血的代价。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像，在缅甸的这个昂山素季的这样的这个味道，大家觉得。林益雄恐怕你已经付出了这样代价的人，他已经占据了一个完全的道德的这个高地了，你没有资格，一般的人你没有付出他这样代价的人，你恐怕没有太多的资格去责难他。 佩芬，你说说他到底在台湾人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其实你说现在我们讲到林益雄，你或许感觉他，你就把他放在民进党。可是林益雄他的一个形象，我觉得你要怎么形容他，真的有一点像是殿堂级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其实你会觉得他是绿，但是你又不那么民进党，因为他中间曾经在陈水扁贪污的那段时间，他退出过民进党。他虽然一手把陈水扁给送上了这个领导人的位置，因为陈水扁是在他当党主席的时候，就是2000年政党轮替的。可是他后来其实当阿扁，就是包括核四这些对他很多的一些政策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批评的，甚至说可能在2004年之前呢，还传出过他可能要自己出来选，就那时候当然就有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林益雄是一个，他虽然你会觉得他是民进党出身的，是当年美丽岛这一代的这些，对， 从政治主张来说也算是这个独派的， 他是站在国民党或者是说他是这些当年所谓这些集权当选者的对立面。可你会发现他又这么的抽离，他很多时候他有一个，就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道德的观， 有点像类似于施明德。 对，可是施明德在近年或许他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多了，你说包括那 红三军的一些，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当时他们家出现那个血案的时候，这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可以提前出狱，但他拒绝了，他说 他可以有一个交保出狱， 我想跟当年的这些所谓几君子们一起，你该关多少年就关多少年，似乎他不想掉队和自己有个特别的处理，他反倒是这种拒绝就更让他赢得在道德方面的一些光环。 好，来说一下这 这个林宅血案哈、也是发生在228，是又一起这个228的事件。1980年2月28号，这个林义雄的妻子呢，当时是离开家里前往军法处探视被捕待审的丈夫。那个时候林义雄已经属于一个被捕的状态，因为是党外运动的这个关系啊。在这个期间呢，他在台北信义路的家中呢发生血案，林义雄的母亲林由阿妹以及两位双胞胎亮君、廷君惨死，长女焕君是身中六刀，经过急救之后是救活，所以说一家家里四个人死了三个，重伤一位。这个血案80年2月28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侦破。那很多台湾人把这个事件与这个之前更早的这个33年前的这个 228 会相联系，所以说这个也是有里程碑事件的里程碑地位的这么一个政治事件。他们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当时执政的这个国民党用来警告这些反对者，就是说用来进行人身威胁的一个方法。那么也是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林义雄的这么一个一个牺牲者的这么一个地位，因为他真的是。任何人在经历这样的事件之后，他都是得到社会广泛的这个同情和关注。那么在这个之后，他也是在比如说在1985年的时候，在事发五年之后，他才将自己的这个母亲下葬。据说当时这个送葬的这个车队绵延数公里之长，是在台湾也是造就了他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今天林义雄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你恐怕他的这个号召力、这个感召力比比如说民进党的一个政治人物出来，就是现在民进党政治人物出来要有说服力。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你刚才讲那是发生在80年代， 是、 可是现在上街的人很多可能是90后了，那你说林义雄，他当然是有名气，可是没有那种感情的联系了吧？我在想， 所以其实我们待会后面可以来讨论，就这两波的这些所谓上街头太阳花跟这次的反核，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倒不是这个本身就他们的诉求的这个东西，而是背后，包括最近有些评论讲到，其实美国一直在观察背后，他其实究竟在反核跟这次太阳花学运之后，他们或许也把捆绑着一种反马跟反中的这个，就像说公投核四这个公投把这个门槛降低，其实如果这降低之后，其实他后续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可能到达去统独公投、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势力在后面、你会发现我并不是说这两场运动它有政治色彩或什么，而是说你会发现 对它后面会有别的影响， 这一群人其实在里面捆绑着他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运动，也许公投门槛降低了，好、我们现在核四公投之后，我下一步我要的是统独公投、所以其实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会在这边去做观察、它倒不是说这事件的本身，而是说背后的这个东西、 这个确实会有一个长远的影响。之前在台湾的所有的公投都因为达不到这个门槛而这个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效果，比如说之前比较著名的这个入联或者说反联的这两次公投哈，大家都是觉得现在已经公投变成了一种你可以预测得到结果，就是公投一定会达不到门槛，因为双方进行一个反公投的一个动员，反向动员之后你的投票率一定达不到这个公投的门槛。那现在因此就有人说在核四这个问题上要把公投的门槛降低，现在的公投规定是要达到多少的投票率？ 其实应该是有选举，就是你要本身是可以选领导人的这个，你要先联署嘛，联署大概以现在去算大概10万左右，你要这个10万 的联署， 对，联署，然后投票率就是你要去投票的，要是就是这个选举人里面的半数，就你想想，如果我 要50%的投票率， 就一个题目来投票， 对，一个题目， 但现在 两个题目， 所以之前有的问题就是说。国民党跟民进党会提出两个不同的方案，这样分散了你的这个投票的人数，所以一定就投不过了。 所以现在大家很多的这个目光甚至已经开始聚焦到你怎么样设计这个题目上来说， 对， 就是不是非黑即白的。我看到一个，这是哪个立委啊，李庆华，他有一个提案的主文，他说你是否同意核四厂停止兴建不得运转，他说另外一个选择可以是这样，就是你是否同意核四厂继续兴建但不运转，待日后公民投票通过之后才得以运转，就其实它也代表着一种声音，你是不是只能是非黑即白，还有没有第三种， 这个从来都是这个两党在议程设定上争夺的一个主这个焦点，就像之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事情，一个强调我们是反联，比如国民党强调的是我们返回联合国，这个民进党说要加入联合国，那在这两个议题就各自提出一个问题啊，十万联署对于两党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十万联署，但是你这个成为两个并行的这个公投了以后，你就分散了你这个有限的选民的这个数量，那么最后就达成了一个互相抵消，所以 大家的计算都已经计算得到这么一层，也就是为什么苏贞昌这次说马英九就是马英九坚持说我可以公投啊，我这件事情可以拿出来公投，因为他觉得按照他现在的计算他有信心让这个公投能够做下去。但是苏贞昌说那有本事要公投的话，我们要修改现在公投的规则，比如说你一个是要不能够做这个反公投的这个动员，但是这个事情说实话你在法律没有办法修改的情况下，你靠这个政治人物这种口头的约定的话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同意佩芬刚才说的，一旦改动了这个公投的门槛的话，这个恐怕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之后，后面有一长串的影响。近的不说，说这个服贸的这个事情，服贸的这个事情如果放到公投的话，它有可能就出现的情况，服贸如果被公投推翻，那就是这个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接下来更长远的修宪的问题，乃至统独的这个公投啊，这个就是已经不仅仅是台湾岛内的问题，中国大陆乃至美国方面都会对这样的事情保持非常高的警惕，乃至非常高的关注哈。所以是这次一个核电厂的问题，它最后的这个影响恐怕不仅仅在一个核电厂。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说台湾的这一次反核运动。好，欢迎回来，凤凰又锐流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看这个人类历史上哈有记录的最长的绝食，印度的巴格特辛格曾经绝食116天，这个还是在1929年的时候哈，这个因为是当时的他在这个印度独立运动中的一位革命者哈，当时反抗英国的殖民者，曾经是116天的绝食。在这期间呢，有人试图用这个喂食管这个强制灌食，但是遭到他的反抗，最后他是自己这个结束了这个绝食，并且能够是活了下来。那有这个医生的建议就是说，绝食如果超过一周以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现在林英雄呢，绝食已经进入第七天了，你会出现幻觉、抽搐、肌肉痉挛、心跳不规则等等，然后还会伴有虚弱、精神混乱、慢性腹泻，同时呢免疫力的这个问题等等，就是你的身体会一定会出现问题。那么很多人也是担心林英雄毕竟年纪也挺大了， 七十几岁 能够坚持多久？你知道到后面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三长两短的话，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放在大家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上，绝食这样的行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你怎么样去评判它？放在一个类似于接近于圣人的这么一个地上，有人马上就想到甘地。好，甘地当年的这个绝食行动是被印度人是广为的传颂，作为一项很令人尊敬的一个行为。在台湾林益雄的这个绝食跟甘地有什么可比之处吗？ 其实你刚刚讲到绝食，我觉得刚我们也讨论到你刚刚提到一个唐湘龙的那篇文章我记得这篇文章里面就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现在台湾仿佛到 my way or no way， 就不是我的就要不然就不要做，就除非不是我的方式要不然就不要做。我觉得 就一定要达成我的这个目的， my way or no way。 可是林益雄呢，如果他放作是一个个人，我们任何一个个人，今天凡是朱明基我去绝食，好，那顶多我们为了我们理想我们坐在那边，他或许他所造成的这些媒体或者是他政治效应不是那么大。刚刚提到就是因为他是林益雄，今天你会发现其实林益雄他作为一个个人，其实他只是去捍卫他毕生的一个理想 信念， 所以其实他的抉择是他个人的权利，他真的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智慧的，真的。可是就是因为他是林益雄，他今天如果我们刚刚讲万一真的有一个什么真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外的话，他后面所造成他可能不只是一个单纯核四见或不见，他是一个社会的撕裂。 会造成冲突吗？ 会，你很难想，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性非常高，应该是说这个撕裂就是今天一个当权者，今天国民党吧，国民党你一条人命卡在你面前，你不愿意做妥协，而如果有一条人命在的话，那个社会之间的蓝跟绿，或者是反核，或者是这些不说话的这些人，或者是光谱两边的这个撕裂，我觉得他是在社会上画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伤痕。所以我不是说，其实我真的尊重林益雄先生的，因为他选择这个方式，可是有些时候当他在某一个位置，他所代表的这个 光环， 嗯， 之后他其实也应该去思考，可能不只是，对，我觉得有这个、这个问题在、我觉得台湾有些时候真的很特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讨论公投或讨论这个决策，它可能不是这么单纯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它可能后续会代表很多的一些。 唐香龙说林益雄这是20多年前的老梗，现在又他说他94年的这个事情再来一遍，你觉得这个同样的行为算是一个老梗吗？今天的台湾人特别是像上街的人当中、 就是、年轻人， 有多少人认同或者多少人会受到林益雄这样的方式的感受？ 其实包括李登辉、我们刚刚讲李登辉会不是也提出了问题吗？就是今天就到底有多少人是支持林益雄这样的一个作为吗？其实你说到哎，到底他选择这个方式，反正我刚刚讲年轻人好了、年轻人到底对林益雄什么样的情感，我算不算年轻人，我不是年轻人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很多同学，就那一代同学或带他们的小孩上街、昨天在凯达格兰，或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未必 是因为 林 益 雄 的关系、 可他们的一个就是我要今天要飞合家园，就是这么简单、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难就难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有时候在想，刚刚其实有人质疑为什么过去当在访和一路上林益雄很多的时间点他并没有出来做这个激进的这个动作、或其实大家民进党并没有把这个东西一下就哼但搬到第一线，我们要停或建马上来公投、有时候我今天在路上我一直在想，有时候当一个政权在气弱的时候，这时候很多事就会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真的，你像马英九这民调只剩下8，如果不在此时做，更待何时？所以 你这好像是说他们出来占马英九便宜， 其实倒也不是便宜，而是在这时候其实很容易 哦， 真的很容易。 就是 因为我看新闻， 众人推吗？ 你看昨天的国民党的说这个这改变，我们说某些程度他妥协了好了、可是你看今天那些民众会觉得是什么？这是人民力量的展现啊！ 人民胜利了， 对， 这是政客说的吧？还是媒体说的？ 没有，这是现场的人民说的， 胜利了。 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可疑。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我念给大家听听哈，佩芬听听，你觉得有没有道理？这是淡江大学的一个教授写的，他就说苏贞昌这次出来他是老谋深算，他是算准什么呢？就是民进党他既拥有林益雄进食反核的悲情、又嫌党内团结一致反核四的优势，外加太阳花学运外围策应，确实他有继续操作核四话题的空间。那换句话说呢，相比于林益雄进食，民间团体高喊停建核四，苏贞昌选择从公投修法朝野对谈着手，一方面抢回议题的主导权，另外一方面他也替自己架设舞台，留下很漂亮的下台身段。还有一段你接着听，他说呢，苏贞昌他这个时候出手，他也经过非常精密的计算，就是抛核四公投特别条例修法，但是主张呢和大选脱钩哦。一来呢他可以免除政治计算的嫌疑，另外呢他也因为即将要卸任党主席，不必再肩负年底7合1大选的成败。此外呢他又嗅到了学运之后民众厌恶政治人物恶斗的氛围，于是呢他就高唱这个蓝绿大和解，锁定过去对反核比较友善的北二都的首长来会面。他说他是一来看准了这个有意更上层楼的首长他需要舞台，另外呢也以地方包围中央逼马政府响应，尤其是苏贞昌的真正背后用意呢，无非是把将核四的烫手山芋扔到马政府的身上，再顺势从学运的泥沼当中脱身，另辟新的战场。 哎，这个我注意到其中有一点哈，苏贞昌这一次的选择或者民进党这一次的选择，是不是对于太阳花学运的一个反思之后做出的调整？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说，就是说太阳花学运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是一个重大的震撼，国民党自然不用说，他是直接是抗议的对象，民进党也是一个重大的震撼，他发现我们原来的这个套路可能已经跟不上这个学生的这个诉求，或者跟不上社会的一个诉求了，我们得去赶上哈这个社会的潮流。这次做出了一个方法，从时间点上来说，他肯定能够借着这个太阳花的这个动能，人群当中说实话有很多重叠的，我在台�湾认识的年轻人当中，我可以说10个里面有9个是反核的、这个反核运动在台湾在年轻人当中，对，他已经从一种政治诉求、科学判断生活方式到一种 对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时尚的一种已经结合了，就是说你就好像是这个在同学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支持核电厂的人的话，你会是一个很不酷的人。 反核是一门显学，有时候在台湾。 对，但我没有，就是我无异于批评他们哈，但是在客观的这个现实，就是这是一种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你是年轻人，你就有一定，比如说你就一定是喜欢开咖啡馆，小清新的乐队，然后和这个反核这几件事情通常会连在一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啊。这个我觉得是客观事实，所以。要怎么样赶上年轻人的这一波潮流，这个反核恐怕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要争夺年轻这个选民啊，包括这个在抗争的方式上面。其实反核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在就是之前台湾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去访问这个谢长廷，其实谢长廷的这个办公室的门口常年摆着一些反核的这个材料，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有一阵没一阵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哈。但是民进党的这个他们的宣传当中一直会提这件事情，这次抓住了一波大浪，我们就顺势跳上去，哎，能够把我们这个船能够把它推高一点，这个是民进党我相信这次一个反思之后的一个选择。 所以你刚刚讲到是不是在吃马英九便宜，其实你说这波浪什么时候起得了，真的就是在马英九真的他的民意真的低到一个谷点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浪。所以刚刚讲到很多上街的人，你说民进党，我们之前一直讨论过时尚，年轻人的时尚，你支持国民党就是不酷啊，所以我要一定要。所以其实在台湾，可是说真的，这到台湾，你说这从太阳花到现在的反核，或许它真的是一个你必须要去正视的现在的一个学运世代的一个，可能它一个民主方式的一个质变。可是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你每天打开电视就是在街头上，然后警察要镇压喷水柱，说真的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今天是 报 今天台湾已经糟糕到真的所有人都得要去上街才能够逼政府去做一些改变。其实说真的觉得很可悲， 很可悲。 我知道在这个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哈，提出了很多对于台湾这样运动式的一种批评，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已经往民粹的这个方向滑了很深。 而且你知道咱们读报环节每天都会读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吗？你基本上可以观察到前面一个月全部说的太阳花学院，后面一个月每天都是说的反核，好像全世界就只有这两件事情在发生。这 是不是有点目光太过狭窄啊？这个我觉得很难评价。我一直有一个意见，我就觉得这个台湾人当然有完全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这个生活跟命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判断哈。有的时候大家做出的判断这不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怎么样评价这两者哈之间的关系，确实也让人觉得很尴尬。特别是你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人家。 对，咱们连上街的自由都没有呢。 是，真是。好，先休息一会儿。好，三立换新闻，我们今天说台湾的这个反核，稍后继续。欢迎回来，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你说到绝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什么地方的人喜欢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啊？什么样的社会又比较，容易受到绝食行为的影响？你跟我一说绝食，我立马想到就是在印度，印度恐怕是，在至少在有记录或者说媒体当中出现以绝食方式来表达诉求最多的这个国家。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你绝食跟你这个国家的宗教氛围是强烈的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圣雄甘地，他的绝食之所以在印度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印度的这个信仰当中，他对于这种个人牺牲啊，不管是在这个佛教啊，还是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他这种牺牲的这种理念他是看得很高的。你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达到这样的精神，包括在基督教文明当中啊， 通过这样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完成一个社会的一个这个更重要的目标，都是被人尊敬的一种方式。在台湾也是，台湾的这个宗教气氛所是非常活跃的。林义雄这次选择绝食的地点也是在一个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 那当初他的林宅血案 就 是家宅改的。 哎，没错， 你说的这个 又把这个历史的这个债、你就想到了这个好像这个 仪式性的一个 很多仪式，很多 行动， 就你这很有宗教感的一种东西。那么这种语言其实是很有用。反而我刚才也在想说，如果在中国大陆有人用绝食这种方式的话，恐怕影响力不会太好。 我觉得是取决于你的对手是什么人 啊， 就是他看中你，承认你绝食，他是个抗议方式。就包括昂山素季，你把他软禁了，其实你换了别人，我要是不理你的话，我可以一枪把你给干掉，我根本不让你有绝食的机会， 对， 或者让你有这种所谓软性 成为圣人 的 机会。 这个时候你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对手是成就了你这种仪式。 哎，你像这个 包括绝食 曼德拉说实话被关了20多年、他也某种程度上他这个20多年也成为了他之后达到今天这个地位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哈，不能够说完全是原因，但是有这种牺牲的这种历程往往对你后面的这个地位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还是说跟你这个地方的这个社会很有关系。 是啊，可能刚刚明姐讲到，我或许在想可能也许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地方的人的怜悯心也许 真的是 你要说他 真的是 有人情味一点吧，或许这样会 有人情味一点，是让你别绝食了，吃东西吧。 对，可是说真的在林雄这次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究竟绝食他其实很个人，我是一个用我个人的平和方式去做我的一个抗议，可是其实他用的方式是很激进的，因为这是一条人命的一个动作。 他其实是把自己的命 活出来了。究竟绝食是一个平和的还是一个激进的一个抗争？ 可是你想绝食他也没干嘛，他坐那不吃饭而已啊，他也没有动刀动枪。 这个你看哈，我相信如果说林义雄的这个事情放到即使是放到香港，我们先不说大陆啊，大陆我估计绝对没有市场，放到香港的话市场影响都比较的小。比如说这个香港的泛民的议员也在为了一个普选， 学民思潮 也经常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哈，比如之前这个反国教也有人绝食，但是绝食的影响力在香港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的低。但是本身你要看是谁绝食，你不是普通市民谁做出来绝食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地方的这个宗教气氛够不够浓厚？香港也有不少的这个，比如说基督教团体在香港，佛教的团体在香港也是属于很活跃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台湾的这个宗教团体更加活跃一些，这个就已经到你有绝对的这个市场。然后在有一些地方，日本跟韩国的话没有绝食，但是会有自杀、自残这样的行为，这个也是跟他当地的就是这种文化是非常有关系的。我所以一直在想，你在中国大陆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呢？我到现在 绝食，别人觉得你太奇怪了。 对， 绝食有什么用呢？ 真的是 干嘛让自己遭罪？ 我没有任何的不敬啊，但是我是想说，这个绝食到中国大陆的话，没有人会理你的。 可是我觉得， 而且大家没有办法理解你这种 行为。最后其实还是希望林英雄真的可以认真去思考，因为其实说真的，当年的民进党也有一个郑南榕，为了言论自由，他 自焚 呢、 啊， 他是一个殉道士。可是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样的就豁出去？其实我觉得不是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是需不需要拿自己的命，而且他所会带来的一些包括我刚刚讲到的社会的撕裂，我觉得 但是 都应该请他好好保重身体。 纵观所谓之前绝食过的，没有一个真的是以生命付出代 价。有这个爱尔兰的 有吗？我看到今天美国有一个，美国是一个监狱里的，他反抗监狱当中的一些种种很丑恶的行为。 这个有一个电影啊，有个电影 但是亚洲好像没听过。 有一个电影大家可以去看，叫做《饥饿 Hunger》，就是讲这个绝食最后死亡的这么一个案例，真的是有人 不是在亚洲 啊、对，这不是亚洲，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绝食不会饿死人，这真的会死的好，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再会， 拜拜。